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读一些非常有趣的图书，幽默类的图书，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推荐书的是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来自作者王小柔。 哎， 王小柔其实还挺有名气的， 写段子很有名。 哎，段子手是一个。 对， 而且呢，他曾经呢也是组织了一段时间的 读书 会， 嗯哼， 在天津 是 啊，还挺有名。就说每次读书的人很多， 有二三百人， 二三百人 了 啊，在读书会里面做的还不错， 就是就是。 当时呢就听说了这样一个人， 嗯， 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段子跟文章。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乐意》。 乐意， 你听这名字， 你看他这乐意，他自个儿有一个解释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是所谓的乐意，说这俩字儿，你笑着说就是挑衅， 嗯， 乐意， 乐意， 沉着嗓子说呢就是自找乐意。哎，这是目睹生活里贤妻杂八的世态炎凉之后，破罐破摔不管不顾的啊，寻求修求法外爱谁谁的这种心理状态啊，这是开玩笑哈。 嗯， 格言里说呀，人生就像手指，不能没事总扯。可是我们乐意怎么着吧， 我乐意。 如此难能可贵的人生态度，没准呢他就绝处逢生了。 嗯，看看究竟为什么乐意吧哈。这样的一本书，其中呢有很多的小细节啊。王小柔呢，他是一个专栏作家， 嗯， 也是媒体从业者，其实也算半个同行吧。 对 啊，他的文字呢基本上都站在普通市民的角度上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 嗯， 看待人生， 嗯， 看待生活。 是 他反对复杂而庸俗的时尚装点啊，用小智慧来解说现代的都市生活。 嗯， 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一部长篇小说叫《你别碰我》，杂文集呢是《把日子过成段子》。 嗯 啊，还有《都是幺蛾子》。 嗯 啊， 这个我看过。嗯， 还有一本叫《还是幺蛾子》。 嗯， 幺蛾子， 幺蛾子，别给我弄幺蛾子啊！ 还有一个本叫《十面包袱》啊，以及《有范儿》啊，《有范儿》。这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有些画是吧？ 对，王源的画的画， 啊， 也是一个近年来小有名气的漫画家。 对，他也是北京人是吧？ 对， 北京人。 哪是王源 啊？ 啊，对，王小柔是天津人嘛？ 王小柔天津人。 然后，而且这王小柔必须得跟大家伙说一下，王小柔是一位女性作家啊， 女的。 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朝阳公园书市，王小柔就过来了啊，参加这个听见啊，听见的一个活动啊，她作为嘉宾出席。这个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啊，给朋友们群发说，今天我们要做王小柔这个书啊，有天津的朋友还问说，是不是个男的？一听这名儿就像个男的。 啊， 我说怎么会是个男的？ 王小柔一听就是女的呀。 然后他说，这个天津这朋友也是个女的啊。他说， 啊， 因为我要是叫名的话，我肯定起笔名，我肯定起名叫张坚强。 啊， 我一听我说哦，那， 啊， 我就明白了，就是一般人都是往自己那个反方向去找那个东西。 啊， 嗯。 反正别张随便就行哈。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书中的一些文章吧。啊，那我先起个头啊。 好，走这儿。 这篇文章呢叫做低智商犯罪分子。 哦呦， 低智商犯罪分子 怎么来第二遍怎么 样？我妈没事啊爱看经法频道啊。什么叫经法频道啊？就是经济 法 律频道。 哎， 对吧？ 嗯， 我有段时间也挺爱看法制频道 的。你是占便宜的吗？ 说那里面全都是大案子，经常是我一回家呀，我妈我爸重口一词的说，哎呀你平时啊可要好好看孩子呀。 嗯， 电视里总演丢孩子的。我们小区义务守着楼口聊天的老太太对未成年儿童的警示也是，嗯，千万别跟陌生人走，可能会挖心挖肺，要不就卖山区。头几天呢，一个朋友转了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老教授的演讲报告，他告诉你怎么防患于未然，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危险。我看了很受启发。晚上我躺在床上抽冷子问图图， 图图可他孩子， 图图就是他们家孩子小名嘛。现在有一个陌生人过来问，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他明显对如此简单的问题产生了警觉。 图图吧， 图图 啊， 我不知道。啊，我很肯定表扬了他不说名字的做法，随后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他说：“你是坏人，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不行啊，说你这态度是激怒了坏蛋，你就没有好果子吃了。老教授说的表现的是吧？有礼貌才安全呀、啊。 是不是王大伟先生的？ 王大伟都变老教授了。图图重新考虑一下说：“哎，对不起，叔叔，我妈妈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到底叫我什么名字，等定下来我再告诉你啊。”太讲文明了，我随后又给他普及了一条一系列保护自己的小伎俩。后来他问：“要你们大人遇见坏人怎么办呢？”哎，我以前认识一护士，人吧长得瘦小。27、28了，哎，跟刚拿了身份证似的。冬天经常上中班，他妈妈让他找一个搏击俱乐部的这个俱乐部学点防身术。那闺女啊也刻苦啊，一见我就让我扮演流氓，从各个角度袭击他。哎呦，我战战兢兢的啊，还没伸出魔爪呢，他就把脚丫子举得老高了。这明显是跆拳道啊，是吧？ 嗯。 他说老师教的最克敌制胜的一招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起一脚啊，踢流氓后脖颈子。你说这护士吧，他1米5几的个头，踢我后脖颈子都费劲，有几个流氓长我这个啊？赶上一个身高超过1米7的，他也得搬把凳子上去，要不然够不着啊。后来呢，流行了一段买催泪瓦斯防身啊，就跟灭火器似的，可以揣在包里面。那闺女也买了一瓶，特沉，整天扛着，没等遇见流氓，肩周炎就犯了。普通人也没经历过专业训练，等你翻包出来还没举呢，啊，让流氓给擒获了，全喷你眼睛里了。再说了，整天装那个出门，万一坐火车呢？万一坐飞机呢？被安检查出来，还以为你是个犯罪分子呢。做演讲的老教授也给走夜路的女士支了几招，有一招叫做二龙戏珠，啊，就是流氓扑过来，你就让他过来，离得越近越好，然后呢，你突然就蹲在地上抓把土扔在眼睛里，趁流氓看不清的时候你就撒丫子跑了。可是这大都市哪儿找土去啊，总不能把流氓往花池子里或者小树林里扔吧。针对这个问题呢，老教授说女士可以在书包里用纸包点生石灰。呵，你说这哪个老教授？这应该不是王大伟。 这不是王大伟。 找不到土的时候你就撒那石灰啊，这难度其实也挺大的，你要事先辨别好风向啊，不然石灰抛出去一阵顶风全灌自己眼睛里了，这家伙还不如催泪瓦斯安全呢。后来呢，老教授又推荐了一种手电，啊，说人家英国、美国那女的全都用这手电，那手电不仅能照明，遇到危险的时候，只要你一拉后面的小环，还能发出警车的警笛声，啊，而且但凡一拉那个响，它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除非叫唤没电了。老教授说，这东西能当手榴弹使，流氓一上来。你赶紧拉响，然后扔地上，流氓肯定想，哎，这东西那么奇怪呢，还想起来没完了，他一分心你就赶紧跑啊，这叫什么呢？金蝉脱壳啊！我听演讲的时候就想，往哪儿找这么低智商的犯罪分子去啊？所以这篇文章名字叫做低智商犯罪分子， 这就跟这个、嗯、就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做这个商业的似的，不调研，然后就自己想当然，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弄升上流氓去感兴趣去、 啊。 我觉得那东西扔在那儿，可能你要弄一狗感兴趣，这我倒信。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 哎呀，我看看，我给大家伙读一个什么啊？咱还是得读一好玩的， 读好玩的，好玩的。 嗯，不过说实话，他这个基本上全是这个， 全是段子， 全是段子。读一个，在天上排队。以前啊，没感觉到坐飞机还得选择航空公司有什么必要性。首先呢，咱也没坐过多少回，是吧？其次呢，都是赶什么算什么，只要不经常往下掉，飞机不就是飞机吗？因为上天的经验少，所以啊，当我们糊里糊涂的上了一架航班以后， 对于守在这个厕所门口还异常兴奋，我大声地说：“嘿，这回上厕所可方便了，就跟我们家没卫生间似的。”其实呢，刚在下面排队进仓的时候，就听俩老太太讨论，一个问：“上去厕所开吗？”另一个说：“肯定不开，飞起来才行，不能都甩在跑道上啊。”老太太们本着不能便宜机场要奉献给蓝天的精神，决定憋着。落座不久，小推车呢就出现了，很单调的几个大塑料瓶子装着饮料，前面一个小伙子精明，光要罐啤，小推车来回跑了两轮，他要了四罐，空姐呢也够对得起他，啪啪啪把拉环全拉开了，叫你喝。本着不喝白不喝的原则，每个人呢都跟刚从沙漠回来似的，至少得喝了两瓶两杯。还有嫌不上算的，推车都换成干粮了，还举着杯子找人家要饮料呢。我在家都没这么着急喝过水，太赶了人了。你这凉水没咽下去，收杯子的就来了，纸杯不要走还不行，一个个上了飞机都跟饮水机似的，没底儿。我听见最前面的空姐问：“您是牛肉还是鸡肉？”坐着的客官呢一一选着，可是到我们这儿呢，人家空姐就不废话了，把一个低脂油的锡纸包着的盒子给我。我问：“有牛肉饭吗？”空姐的车走了，可声音还在这儿：“牛肉都在前面，现在只有鸡肉，吃吧。”也不给纸，一张又小又薄的湿纸巾，擦完手擦嘴，擦完嘴擦桌子，最后把油抹的哪儿都是。哎，人终究不是骆驼呀，几轮紧张的用餐下来，排泄系统就撑不住了。我守着厕所感慨，消化太快了，长长的队伍分两溜，都快排到头等舱了。有个女的使劲往前挤，都是群众，能干嘛？有人一手撑着一面椅背挡住去路，只听那女的央求：“我不上茅房，我就想跟前面的人说句话，问他把我包放哪儿了。”自打吃完饭，我眼前这人，这人流就没断过。有人拽着脖子往前看。有几个洗手间啊？两个，那得给他们提一间啊，得多弄几个洗手间，两个不够用啊。说这话的人呢，估计也憋得够呛了，飞机又不是公共厕所，是吧？一位大娘呢，胳膊肘压着我的头发，弄得我动弹不了。还有的人呢，直接坐椅子扶手上，人潮涌动，太火爆了，跟要发钱似的，搞得我坐着一点都不从容。突然呢，图图站起来了，就是他的孩子。我要上厕所啊，我一把把他拽下来，能憋吗？一问他更来劲了，大喊：“我憋不住了！”全飞机都能听见。我仗着这气势，一把掀开空姐们藏身的帘子：“哎，有塑料瓶吗？”大概他们很鄙视我这种民间的低俗举动。没有。我又问：“那给我几个纸杯子也行，孩子憋不住了。”空姐说：“你跟前面人商量一下，最好先别尿。”我当时就急了，要商量也得跟厕所里边人商量啊，你别给我看看。我身边的人啊，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都是快扛不住的。这时候出来一个男服务员，一把钥匙就插进去了，愣把厕所反锁着的门给扭开了，所有的人都朝里边看，一个男的正站在里边抽烟呢。那男的慌张的出来，群众集体甩闲话。有一位阿姨，我在队伍里都看见她三回了，这是得喝多少水的量啊。这天上的一路，后半截座位一半是空的，人们排了一轮又一轮，这是上厕所吗？怎么跟领奖品似的？ 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啊。 不愧说是段子手，王小柔写东西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啊。 再来一个被 GPS 定位啊。 好。 我不知道这个红酒这个去美国的时候，这个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用 GPS？ 用啊。 我用 GPS， 反正我是让 GPS 给我坑了， 我也被坑了 啊。然后这个故事呢，被 GPS 定位这篇小说，也是写的被坑， 也被坑了。 哎， 来听听。 一个朋友啊，攒了个局，相约去塘沽看一个展览，我被分配给开好车的一个哥们儿。一大早我就很虚荣的晃荡到马路边上，站在那些伸脖子看着公共汽车到底来没来的人群的最前面，等着车接。没一会儿，那哥们儿拉家带口的来了，很礼貌的把副驾驶的位置留给了我。我寒暄的坐进车里，心里很踏实的就等着到地方了。他给油，开出一公里后问我：“哎， 你知道怎么走吗？我瞪着他的侧脸，我哪会知道这个呀？我自己开车都没离开过中环线，而且还只是半个环。我说，我不认识，你按你的路线开吧。你猜坐我旁边那个开车的男的说嘛？他说，我也不认识，咱用卫星定位吧。说着呢，打着双闪，停在路边，鼓捣起这小屏幕来了，一边拿指甲盖写字儿，一边说，我这定位系统要在 4S 店10000多呢，我装才4000，哎，你装吧，要装我帮你找人。我一点都没给他留面子，尖着嗓子在旁边叫唤，哎呦，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连去塘沽怎么走都不知道的男的。他呢也不示弱，说，你自己也是路盲啊，你还说我，你要认识道咱们不就不用开 GPS 了吗？在互相指责以后，匣子里的一女的说话了，这匣子就是这个 GPS 了，给指了条明道。我们立刻停止了争执，听那女的。可开了没一会儿，那女的说让绕到金堂路，而且脾气特别拧，别管是不是路口，能不能掉头，都在那没完没了的说，您已经偏离了方向，请掉头。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怎么着。 一根筋他那个。 他每提醒一次，那哥们儿都扭头问我一次，哎，你说咱掉吗？我没主意啊，虽然也是一女的，只好反问，你觉得方向对吗？还是按直觉走吧。以我对 GPS 的观察，他指的一定是最绕远的路。我提议下车问问其他司机该怎么走，但是那哥们儿呢，还在指望电子女来指路，根本没停车的意思。赶上那天呢也有点背啊，金京堂和金滨高速同时因为修路给封了，哥们儿仗着记忆好不容易找到的路都不通，只能跟着车流瞎开，还经常指着前面的车自信地说，我觉得这些都是上不去高速奔塘沽的车。这时候呢，早到的人已经按耐不住焦急的心态问我到哪儿了，我说我们还没离开市区呢，而且 GPS 没说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看不见路标。对方就喊，你们都出来3小时了，去北京都回来了。我心想，哎，这事儿全靠 GPS 那女的了。又到一个大路口，哥们儿慌张地问我，哎，咱走哪边？我说听他的。可偏偏在这么最关键的时刻啊，这闺女沉默了，那哥们儿也急眼了，把车往十字路口马路当中间一停，特别有耐心地说，咱等他看看路。我转着脑袋琢磨着有没有警察过来敬礼，数十秒以后，那女的说了，请左转，整个一慢性子。等我们跟那些等蓝眼的亲人们会合，已经开出来4.5小时了。 嚯 啊，没过几天，我下夜班已经没公共交通了，胖燕儿很仗义地说，我送你吧，正好刚换的新车需要磨合。这样呢，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坐进了他的车里，因为是豪华版配置，我又看见了 GPS。 胖燕上来就问，哎，知道去你们家怎么走吗？太鄙视人了，好歹我也是司机呀。我说认识啊，但旁边另外一个同事说呢，哎，咱按 GPS 走吧，这东西比你认路。我想既然人家都送了，咱就别提反对意见了，能到就行呗。我就报了地址，看胖燕呢也拿那指甲在屏幕上划了半天。 GPS 那女的说无法识别，地址无效。我都惊了，就我们家坐落那庸俗地方，随便拉一个人都知道怎么走。胖燕叹息了一声，哎，我选择的城市怎么是重庆呢？好歹走上了正道，明显又是一条绕远的道，认死理儿，该拐的地方绝对不拐，还不如我认识的道多呢，跟个外地人赛的。而且明明该右拐的时候，没完没了的提醒，请并左道。就算咱回家不花钱，也不能大半夜这么在马路上兜圈啊。我当场提出异议，胖燕说，你叫唤嘛，他让并左道的意思是上桥，你看图解呀，这指路的是斜视吧，明明标的是直行，并左道干什么呀？就这么一路瞎开，把著名的中环线显示成无名路，我都怀疑胖燕这豪华配置的 GPS 输进去的是乡村地图。眼看着我们家都快开过去了， GPS 还不让停，我强烈要求下车，再不停就跳车。胖燕这才把车停下来让我下去，用的比公共汽车时间还长呢。当然咱不能占了便宜还说这么伤人的话呀。我走进小区了，还看见俩人就着微弱的灯光在那儿往 GPS 里输地址呢。转天啊，听说那 GPS 指的路实在离谱，俩人自己开回去了，估计要按那东西指的道啊，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能绕到天亮，还得选择最近的路。 有点意思哈、 哦，有点意思哈、啊。这个 咱还有多长时间？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啊！王小柔挺有意思、 哎。再来一个，这个这高考刚过，时间也不太长啊。嗯、啊，咱高考作文啊，高分作文很好写。最近到处都是满分作文和零分作文的 PK 啊。刚刚一个朋友呢给我转发了一个90后孩子写的作文，纸上图文并茂，满是网络语言，很搞笑。人很容易触景生情啊，我一下就想起我当年的试卷，实在不会的，以我的智商编都编不出来的，干脆画小人，反正老师站台上一看我还奋笔疾书呢，至少学习态度是端正的，没跟其他同学似的左顾右盼或者望天，挺好看一张卷子交上去还给扣了10分卷面，我那个后悔哦，还不如趴桌上睡会儿觉呢。至今我们家依然保存着我小学6年级的作文本，是多次卖破烂都忘了往里塞的，翻开一看能笑掉大牙，第一篇就把自己写得跟张海迪似的，居然说是用两腿走路上学多么多么困难，那叫跋山涉水举步维艰，家里不容易都跟瘫痪在床无自理能力似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太感人了。从学校到家一共没10分钟的道，连被自行车撞上的几率都没有，能让我写成这样，哎，这篇作文是整本的最高分，其他呢全是刚及格，看得出来老师是给我一个面子，写那么多字儿又是按时完成的，当年的经验是只要把自己写成孤儿就能得高点的分。 嗯， 我写喂鸡的一篇作文呢不及格，老师用红笔在标题那儿写着描写具体但事件不真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冤枉，我那会儿啊确实是养了9只鸡，结果来了一车压死了8只，可老师觉得什么车都不可能压得那么准，死鸡呢都让我外婆给扔土箱子里去了，而收垃圾的呢又及时给清理走呢，我就没法取证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在年幼无知的年纪啊似乎还为此哭了一回，别说作文了，周记日记之类的东西啊、都得一通胡编，谁有那功夫总创造丰富的生活呀，整天记我的第一次，那时候总写这个，还有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儿等等，那会儿作文选少，我看的都是小说还是翻译小说，脑子都不带动的，造句也按照红与黑的模式走，没少挨老师讽刺，后来呢学精了，只按照国产文学大师的模子扣，东抄西抄，我们班还有一个把朱自清的背影改写成他妈送他上小学的，那路子能对吗？他妈干老师不干了。 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字都在这本书里，非常感谢启航启社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书读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吧，朋友们再会。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去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屈服，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在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收而我需要征收，只要你愿当被悬浮的上住，在你就可以下原地